第41集。 出了市局，孟昭四处看了看，没看见陆时琛的车。他一边往前走，一边拿出手机给陆时琛发消息：“ 在哪儿呢？没见你啊。” 消息还没发出去呢，他走到一辆车的旁边，落下的车窗里伸出了一只手，握住了孟昭的手腕，把他给拦下来。孟昭脚步停住，转过头一看，车里坐着的正是陆时琛。孟昭看了一眼陆时琛开的大奔， 嚯，这么快就换了车？ 陆时琛收了搭在孟昭手臂上的那只手。 公司的车，上来说吧。 要是搁在以前，孟昭是不会这么好说话的。他还想去华兴街看一眼，没工夫跟陆时琛浪费时间。但是也许是因为那张记录着线索的纸，让孟昭现在看见陆时琛就心绪复杂。他甚至对陆时琛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兴趣。在孟昭的眼里，陆时琛就像一桩难以侦破的案件，又使他拨开表面的层层假象，一步一步的深入的探究那掩藏在其中的真相。越是谜团重重，就越是让他兴致浓烈。走到车子的另一边，孟昭拉开车门坐进去，刚坐进去手机就响了，是徐局打来的电话。孟昭不知道的是，就在他离开市局的这几步路上，楼上徐局站在窗边观察着孟昭有没有开车离开，以此判断孟昭的那个车子送修的说辞到底是不是推辞。在确认孟昭今天确实没有开车之后，徐局给孟昭打了一个电话，打算把自己的车借给孟昭开，让孟昭去把自己的宝贝女儿给接回来。但是徐局万万没想到，电话刚拨出去，他就眼睁睁地看着孟昭上了一辆豪车的副驾驶。电话接通了，徐局陷入到沉默之中。 孟昭这是傍上了哪个富婆？什么车送修了？果然是借口。 孟昭听着手机那边没动静，他就问了一句：“ 徐局，什么事儿？” 徐局只说了两个字：“ 滚吧。” 挂了电话，孟昭决定不理这个正处于更年期的老头。他收了手机，问陆时琛：“ 找我什么事儿？”“ 你不是还欠我一顿饭吗？” 陆时琛说着看着他。孟昭见陆时琛脸上的表情没有开玩笑的意思，顿觉不可思议。 哼，所以你这是找我讨饭来了？ 只是觉得边吃边说可能更合适一点吧。 我今天有事儿，改天吧，少不了你的。该有什么事儿说吧。 陆时琛这才切入正题。 对了，死者的手机找到了没有？ 居然还是周衍的案子。陆时琛对这个案子表现出了异常的关注，这让孟昭觉得有点奇怪。这陆时琛明明就是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性格。 案件细节不便透露。 孟昭说着抛出了一句试探。 哎，这真凶都落网了，你怎么还在纠结这些细节啊？不像你性格呀。 谁知陆时琛没理他这茬，反而语出惊人道：“ 你真的觉得真凶落网了？” 孟昭一愣，顿时察觉到陆时琛这是话里有话呀。 难道陆时琛也发现了这个案子其实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？ 孟昭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够做出真凶另有其人的判断，是基于丽锦的法医检测和赵元华的不在场证明。可是这些内部消息他从来没有跟陆时琛透露过。陆时琛他是怎么推断出来的？难道是基于那根不知从何而来的狗毛吗？孟昭没把自己这一刻在大脑中的思虑表露出丝毫来，他只是仿若平常地顺着陆时琛的话问：“ 什么意思？ 难不成你对这个案子还有别的高见？ 谁知陆时琛并没有上钩，而是说， 我们做个交易吧，你向我透露案情的细节，我帮你查那个给公众号提供线索的境外号码，怎么样？ 哼，陆时琛果然聪明，知道我最需要的是什么。 孟昭思绪起伏，他确实想查清楚到底是谁给那个公众号提供的真相。但是他在工大的校友都没什么出国进修的经历，一时半会儿摸不到国外的人脉，报到上头申请调查的话，一套繁琐的流程下来，等结果出来大概会遥遥无期。孟昭考虑着这个交易的可行性，也推测着陆时琛会问自己什么问题。 周衍的手机，他为什么会问到周衍的手机呢？ 孟昭想到了在周衍死亡的时间之内，陆时琛给周衍打过的那通电话。当时电话接通了，但是对面的人却没有说话。 等等， 孟昭的脑中闪过了一个念头，他迅速地梳理着线索。 那通电话一定是凶手接的吗？如果周衍当时还没有死的话，会不会就是周衍本人接通的呢？假设赵元华当时没能勒死周衍，周衍从窒息状态中苏醒过来，挣扎着接通了陆时琛拨来的电话，那时候颈部被勒伤的周衍极有可能说不出话来，这也符合了接通电话却不说话的事实。那会不会陆时琛通过这通电话找到了周衍的准确方位，对着奄奄一息的周衍实施了二次行凶，彻底勒死了周衍？ 车厢内一时陷入沉默之中。孟昭推测着陆时琛提出这桩交易的动机。片刻之后，他打算不再跟陆时琛玩这个你猜我猜的游戏了，他直截了当地问， 做交易可以，但在这之前你也要回答我的问题。 陆时琛倒是很干脆， 可以。 你问死者的手机干什么？ 我只是想知道那个手机最后的状态是静音还是别的。 具体点， 我记得我当时打那通电话的时候等了很长时间对面才接起来，如果是铃声或者震动状态的话，那么这个凶手未免也太大胆了一些吧。 孟昭将自己带入到凶手的心理状态， 这确实是一个思路。在实施杀人举动之后，无论心理素质多强悍的老手都会想方设法躲避被人发现的境地。假设周衍的手机是响铃或者震动的状态，那么在等待接通电话的每一秒，凶手都有暴露的可能。所以无论凶手选择接通还是挂断电话，都会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，而不是放任手机铃声一直响起。 尽管已经猜到了陆时琛的思路，但是孟昭还是问， 所以你的推测是， 如果电话是死者接通的，那很有可能赵云华在当时并没有成功地杀死他。至于后续实施二次行凶的人到底是赵云华还是其他人，那就要看赵云华有没有不在场的证明了。 孟昭简直要为刑警支队不能拥有陆时琛这样的人才而感到惋惜了。这以小见大的推理思路，大胆推论，小心求证的办案逻辑，这真是一个干刑侦的好苗子呀。但是孟昭表现的挺矜持，他点头说， 这倒是个思路。 那要不要做个交易？ 陆时琛再次提起了那个交易，他意味深长地说， 如果孟警官同意的话，以后我们可以经常共享思路。 那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，你到底是为什么对这案子这么感兴趣？ 我怀疑那根出现在死者身上的狗毛不是偶然的，而是有人有意为之，目的嘛，就是把这桩杀人案嫁祸给我，而我想查清这个人到底是谁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。这个理由还不够充分吗？ 孟昭思忖片刻，向陆时琛伸出手说， 成交。 陆时琛低头看着孟昭的手指，就在孟昭以为他有什么肢体障碍不能和人正常接触，正准备收回手的时候，陆时琛的手握上来。